同样呢，在每个周日的时候的第一个时段，我们都会为大家推荐最近非常热门的慢剧场演出季的系列剧目展演。所以今天同样要为大家在第一个时段推出我们本周要推荐的一部好戏，就是话剧《最完美的婚姻》。同样呢，在今天的节目时段当中，我们邀请到两位主创做客我们的节目。所以所有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看到我们的话，就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然后左下角的直播间点进来，你就看见了。那今天的两位来宾又是哪两位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是来自这部话剧《最完美的婚姻》的两位主要的演员。第一位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位漂亮的姑娘，演员陈轩辰，有请。 大家好。 另外这一位坐在身边的是另外一位演员殷民，我刚才特意查过哈。 对，大家好。 两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两人一直在追跑打闹。一看你们俩就是在戏里是不是演对手戏的？ 没错。 对，我俩就特别不对付那种性不是开玩笑，就是其实我们整个剧组的人员就是互相都很有默契。 好，那对于这个戏肯定很多朋友是不是太熟悉，我们首先给大家放一段视频，让大家了解一下这部戏到底是讲的是什么事儿呢。咱们下面时间一起来看看。凡是已经关注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的朋友，在可以直播间的聊天室就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全片了。刚才呢是一个小短片，是对这个话剧的一个简单介绍，其中有他们排练的一些场景，也有正式演出的片段吧，应该是一个剪辑在一起的。所以呢对这个剧情肯定没看过的朋友还不了解，但是很多朋友应该是对这个作者毛姆是熟悉的，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剧作家，也是小说家，所以他的作品是应该说不能说经久不衰，但是很多人是熟知的。所以这一次搬到中国的舞台上，我首先想知道的是，因为是外国的剧传进来的，那内容方面有没有就是完全搬过来，还是根据我们本土又进行了一个二次改编？在内容上， 就是它是有剪切，就是不是全部都 节选了一些部分， 对，节选了一些部分的。 然后包括这个主人公的一些剧情啊、故事啊，包括名字啊，都是不是一些也有一些本土化的一些处理？ 对对对 对， 特别是我的名字，原先就是他翻译过来之后叫阿朱嘛，然后就是本土化过了， 因为就是如果是名字都还是外国人的名字的话，可能就会对于观众来说在剧场看稍微有点距离感， 对对对对， 起了咱们中国人的名字就觉得好像身边发生的事儿一样， 是是是， 对对。 其实这个戏啊，我以前就大概听过这个故事，是一个还挺 戏剧冲突比较丰富的， 没错， 这么个故事， 戏剧相当丰富， 是吧？所以对于我相信就是主创人员来说啊，这个高潮迭起的剧情有利于表现，但同时演的时候是很大挑战的。 对， 嗯，对对对对，尤其是我们这里面，我们每个演员不是只有一个角色， 对 对，因为还有的时候你还要演男，还要演女的，女的还要演男的， 对， 所以就带给来说，四个演员演八个角色， 嗯， 是 这种感觉， 嗯， 对对对， 这个戏的导演祖纪言之前也上过我们节目，他上次介绍的是他另一部话剧《早安妈妈》， 嗯， 然后这是他指导另一部话剧了，嗯，然后他首先导演年纪比较年轻，对吧？ 嗯， 而且他也喜欢文学，上次其实他也聊过， 嗯， 他还挺喜欢这种各样的不同类别的文学的作品，所以他这次对他来说本人我相信也有挑战，所以我想首先让二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故事，因为很多人可能还不是特别熟悉。 嗯嗯嗯嗯， 就这故事是讲 啊， 我们俩在戏里面扮演一对夫妻， 嗯， 是外人眼里面很羡慕的恩爱夫妻， 嗯， 但是由于我对于这个婚姻的这个 你饰演的角色， 对，我饰演的这个角色对于这段婚姻持有不太忠诚的一个态度， 嗯， 然后导致了整个一系列戏剧的巨变， 嗯， 当然了，这个不同的婚姻里面，可能每个妻子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 嗯， 但是这个剧里面妻子处理这段婚姻的这段方式非常特别，嗯， 特别是怎么个特别好还是不好？ 就是我演的这个角色， 嗯 嗯，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有一点先锋色彩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吧， 啊， 这么来看他， 嗯 嗯，他不是那种就是说，很多时候这种传统女性说，可能出现一些事情，我选择一些比较，看似平和或者是比较保守的方式， 嗯， 他可能就会很直接的表达自己，就他，想做什么的话，他会很直接。我觉得他是一个看起来非常自由的灵魂， 嗯。 所以他会，所以他不会就压抑这些东西，他会直接的表达出来，那和就是他的丈夫之间这个矛盾冲突就特别的大， 可以理解他比较简单，嗯，处理上面， 对，他简单的处理，但 真实， 这很真实， 嗯， 而且我觉得他能这么简单的处理，也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人， 哦， 是这样，就比如说你，像。嗯，我的老公，你对我怎么样的时候，我可能会以牙还牙。 哦， 对， 哦，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 对， 是不是？ 我是怎么对你了？具体的你不需要知道，但是你看起来是就好了。你会怎么样？ 我好狠， 对， 是不是？ 哎， 年轻的朋友们可以，这个刚刚结婚的小夫妻啊，可以到剧场里学习一下。 嗯， 对，可以的。 有的时候我们倒不是说教大家怎么做，嗯，但是有的时候有点启发。 对，可以有启发。 比如说我，其实对于我来说，每次无论是走进剧场看戏还是看电视剧， 嗯， 对我来说都是案例，你知道吗？我有时候会看主人公这个案例，我会想，哎，如果我是他，那我可能会怎么办？那给我一个案例，让我有机会没事烧烧脑子，分析一下。 其实我刚开始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挺想把这个角色展现给广大女性同胞的。 嗯， 就是我觉得不是因为他有怎么样的一个教育意义或者是怎么好， 嗯， 我是觉得它可以给你人生当中一点启发， 嗯， 就是说你觉得哦，原来人还可以这样活， 对， 就不要被束缚， 嗯，因为我们关键里有的时候会被父母亲这一代人影响，说对待婚姻的态度应该怎么样， 对， 我们很少真的自己去思考我要怎么面对自己的生活哈， 对， 所以呢，这个戏相当于其实也是因为是西方的戏嘛，来了以后给我们了另外一种对婚姻的态度的思考和思路哈， 是 不一定您一定这么办，可能也不适用，但是这是可能性，对吧？ 对， 哇，这听上去很有意思啊。两位都没有婚吧？ 没有。 对， 我想知道通过演这个戏排练到现在学习到了什么。 就不要随便走进婚姻。 这只代表那个音民您的个人观点。 对对对对 对， 就是代表我的个人观点。 这个人在节目开始之前是来征婚的，结果他现在啊， 他刚才就是跟我说那个说我现在急需， 我那不叫征婚，那叫招女友， 对，急需优质女性青年。我是怎么了呢？他说我现在是单身优质男青年。 哦，你知道现在周围啊，优质的女青年就，基本女青年大部分都比较优质， 对， 我个人觉得比这个男青年优质比女性要高一些。 对对 对, 对， 这点我发现了，因为男的懒得挺多的。 对。 这是真的，女性天生有一种勤勉的感觉。 这好像跟懒不懒也没什么关系。 是有关系的，这个是真的有关系的。 哎呦，行，你这个反正此人招女友啊。 嗯，对。 麻烦我们导播一会儿给他切一个帅点的镜头哈，让大家看到。如果大家还没有看到他，欢迎大家就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的直播间，点进来你就看到我们今天两位嘉宾。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玩转市集第一个时段潮流风向标的是我们的推荐话剧《最完美的婚姻》的两位主创，第一位是演员陈轩辰， 大家好； 第二位是演员殷民， 大家好。 其实从四月份到七月，漫剧场演出季呢，推出了很多部口碑的好剧。之前我们节目第一时段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很多的剧目，然后在这个期间也包括澳大利亚的喜剧《燃烧的疯人院》，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作品《早安妈妈》，还有这个《早安妈妈》和我们今天这部戏是同一位导演导的啊。新剧场创作平台原创大戏《澡堂》，还有百老汇奥斯卡的经典话剧《飞越疯人院》，历史大戏《李鸿章对话伊藤博文》，莎士比亚爱情反转剧《终成眷属》，毛姆的原著改编的《最完美的婚姻》，这也是我们今天主要为大家聊的剧目。还有一个为大家介绍是以色列经典喜剧《雅各比与雷弹头》。在四月到七月期间呢，欢迎大家走进剧场，关注我们这个漫剧场演出季推出的多部好戏。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这是《最完美的婚姻》。这个故事说实话完成是几十年前了，因为这个剧作家现在已经不在世了哈，去世了。但是由于剧作家这一生其实是一个比较传奇，再加上有争议性的一生，也是有机会让他看到更多人性的部分，所以我们看他的戏通常是比较深刻，甚至有的时候讽刺。 对， 比如说这部戏在英文里的名字其实它是叫永恒的伴侣吧，如果直译的话， 永恒的伴侣或忠贞的妻子。 对，忠贞的妻子。然后我们其实改这个名字也是根据剧情有一个本土化的处理了哈。 对。 这个名字听上去很完美，就预示着剧情里面很多的不完美。 没错。 是吧？所以我刚才听二位介绍，就是先生应该是这个故事的一个起因源头。对吧？ 对， 你是造成这个原因嘛？然后呢，夫人的这个角色其实基本上就制造了很多冲突的部分。 他其实是用他最巧妙的智慧，和他，因为他是那个年代的戏，在那个年代，他提出来一个女性独立这个观点是非常，就相当于在清朝提出来说女性要独立要自由这么一个 跨时代的 一个观念。 他 提出来的。 那我想知道，两位其实都还没有走进婚姻，但是一下就要过渡到婚姻出现问题那个阶段了。我觉得你们肯定还是需要寻找那个位置，因为你们还没有感受到婚姻状态嘛。我觉得寻找这个定位的过程我们想了解一下。 过程就大家都谈过恋爱， 从你来吧，殷民同学，你这种急需女友的状况，看来目前也是空窗。 我觉得吧，就结婚嘛，就很跟我们现在时下谈恋爱也其实挺像，因为本来节奏就快，所以很多时候过去走进婚姻可能慢慢的走进，两个人相互彼此了解有个过程，现在走进恋爱同样了解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时间可能缩短了，所以。就是我们在演这种夫妻的时候，就是在做是在舞台上，真的觉得对方是自己爱的那个人，去塑造，并且掌握这个人物他所拥有的这个婚姻观和价值观，来展开这个人物的行动。所以对我说演男的也不难，就是你看你能不能真在台上爱上他就行了。 爱上了吗？ 爱上了，台上爱上了，台下马上分手。 哎呀，你很专业，给你点个赞。 宣晨，你的机会来了。 是反击啊！ 对对对， 绝地。那个，因为我本身是对感情有一些我自己的可能比较先锋的想法，就是对，因为我当时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因为我觉得他在当下他正是时候，就是我觉得女性。他应该追求自己内心真正想要找寻的东西，而不是说因为婚姻所以婚姻。阿朱就是说这个女主人呢，她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她刚开始进入婚姻的时候，她还处在一个可能比较懵懂，但是阿朱也和别人比她不太一样。她刚开始选择她的那个老公的时候，她就不太一样。她戏里有一句话就是说，哦，当时为什么选择她的老公？可能她因为当时她 追求她的人比较多， 嗯， 那她觉得这个她老公是追求她的人当中对她最不为所动的一个， 嗯， 就是可以看出她那个时候对婚姻的观念其实是不是很深的， 没有那么认真， 对，没有那么认真， 嗯， 对。但是在这个婚姻的过程当中，她成长很多。阿朱是一个，我如果选择这样的生活，我就安安稳稳在这样的生活里待着，她也不会怨恨，不管她老公做出什么，因为她是一个会自己主动选择和改变自己生活的人。 哇，哦，这是很勇敢的人。 对，嗯，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角色她是有智慧的。所以我当时很喜欢这个本子，我就觉得他不只是说一个人物，这个人物他还在个戏当中他有成长，然后最后到成长完之后他还有他的改变，就是我觉得很难遇到。 嗯， 所以其实在演绎他的时候，我自己也跟他有成长，有学到，然后有了解，然后他对婚姻的观念最后反正成长之后，他最后我想他想到那个东西和我感受到的东西，我们是达到共鸣的。 哇，合二为一了，是不是？ 就一，对对，可以这么讲吗？ 对对 对，就首先这个角色，我觉得你个人通过对剧本的了解， 嗯， 你会越来越认同了， 嗯， 对吧？ 嗯， 所以呢，到后来的时候，你已经能够以他的思维去考虑，哦，为什么剧情这么发展？为什么他可能会说出那么一句台词出来？ 对对， 就聊，就是知道他是怎么个思维方式了。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角色你演的，这就是演员他职业的关系，你未必说你这个人你可能喜欢他， 嗯， 你可能会演到你厌恶他的角色， 嗯， 但是你懂他。 嗯， 但是阿朱这个角色就是我演到一个我觉得我很喜欢的角色， 嗯， 就是我觉得他是智慧的，这个不是说所有的角色你演他都会觉得智慧，有很多人戏剧冲突表现出来，他是因为这个角色本身他对某个事情很执着，或者是他是一个很愚蠢的人， 嗯， 或者他就是说我对爱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但阿朱没有，阿朱就是一个很智慧的女性， 嗯， 就是其实她很多东西她说出来一些话，她会可能在常规里你会觉得哎，她怎么会这样做， 不走寻常路， 不走寻常路，嗯，所以当时其实演的时候我还跟导演说，我说你确定观众会接受这样一个不寻常的这样一个人物和故事吗？ 嗯， 他说 OK 没问题的，他会，我也觉得这也是我很欣赏导演和制作人会选择他。嗯， 对，我看那个祖纪言年纪也很轻， 嗯， 然后看上去乖乖的样子， 只是看上去， 对，我特别要加力去看上去，因为我上次采访他我就发现了， 嗯， 他内心藏着一个狂野的内心， 对对对， 因为他喜欢的东西和他的外表差别很大， 嗯， 上次有聊过一点，我就发现，嗯，看上去是这么乖的， 他思想的层面我觉得是很高的， 对， 嗯， 上次那个戏那个早安妈妈，你听上去好像就是一个母子间故事，但是冲突其实也很多，内心的变化， 嗯， 所以到这个戏里面到了一个婚姻的过程里面，上次讲的是母子哈，这一次讲的就是婚姻，主要的两个人在面 对 无论是先生引起了这个原因也好，反正是外部也有一些原因造成的一些变化， 对对对， 所以你会发现这部戏里的矛盾冲突不是说全部是情绪，有的时候我们看戏说啊，这个人嘶喊或那些情绪很多，但这一次人物内心包括自己成长的部分也很多哈。 嗯，对。 所以你看，演员本身已经有一些收获了，在表演当中 有很大收获，尤其是男人一定要来看这个戏。 哎，我特别想看，既然你们俩是演对手戏哈， 嗯， 我特别想看一小段是什么部分呢？就是比如妻子你知道了， 嗯， 丈夫可能在外边有点什么，或者跟某一些女性有点什么， 嗯， 但是我相信你大概这个描述啊，你可能也不会特别直接的揭露他的时候， 嗯， 我想知道这个时候你们俩是怎么表现的，有没有大概这样的片段？ 有 你有没有印象，就是简单的几句台词就行，我就特别好想看，我这颗 其实对 好奇的内心。 他那个好像不是用台词来表现的，他是一个，他是一个情感上，就像一个人被抓包了， 就推动，是推动出来。 我被抓包了，我第一个反应是怎么办？ 哎，好，停，听众朋友，现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俩啊，这一会儿声情并茂啊，就演出来了。哎，这对我来说又是个案例，我学习一下啊。 对，但 来你们俩来一段吧。 就是那段。 哪段啊？ 就玛丽。 对，你们俩先说说戏。 没有，其实主要是这样，就是他们怎么样说，阿朱一般都是在旁边听， 哦，不轻易表达意见， 对，他不轻易表达，然后或者是就嗯，就是他 阿朱整个过程就是他知不知道的呢，他观众一个感觉就是你猜， 嗯， 最开始的时候你猜我知不知道，嗯，然后最后的时候我觉得观众会有答案，是这样的。 我想知道就是那会儿就是大家心都知心知肚明了，而且你马上可能就是已经摆在桌面上了，快就那个时候明明你们互相都知道，你肯定多少会有那么一两句讽刺他的话。我特别想， 他好像没有讽刺我的话， 没有啊、嗯、有没有点他的那样的，我就想看看他的表情变化。那个时候 我的表情变化是这样的，从吃惊到怎么办、到他突然又帮我说话， 惊讶， 然后渐渐的我觉得好像我的妻子真的站在了我这一边， 嗯， 帮我把眼前的这个危机的事态处理完。我大概是因为我当时没台词， 嗯 嗯， 对，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紧张的一个环节，就是就所谓现场抓包，在这样一个那个状态下，他维护了一个家庭在面上的一个体面， 对， 但同时这个体面之下就蕴藏着我们这个剧之后的走向， 有一些不可言说的部分， 对， 嗯。反正时光飞逝，咱们夸一聊这个时段差不多了。最后我相信啊，我希望两位经过比较辛苦的排练和主创人员的磨合，现在马上就要演出了嘛，过不了多久、最后邀请一下大家，就是让大家感觉一听这句话哦，我就想进去看看有没有。 好难度。我对这你来 你来、 就是如果你即将步入婚姻或你正在谈恋爱的时候，你搞不清楚对方在想什么，以及我怎么才能让对方觉得哎，这段感情是可以继续下去的，你就来看这戏吧。 嗯，因为最完美的婚姻， 他不仅告诉你怎么，他不仅告诉你这个最，应该不是说是不能用先进来说，就是说现代的女性或者男性在面对爱情婚姻这个问题会怎么做的一个前提下，同时还告诉你在意识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嗯，婚姻是什么？ 对， 一些感悟啊，宣传类。 我觉得它除了是能给你很多意识上东西的这样的一个戏，它也是一个很好看的戏。 嗯， 就是如果你想看一些一些人在台上怎么互相的就各种 猜忌， 对，猜忌、 博弈 ，嗯。拉扯纠缠， 嗯， 对，也欢迎你来看这个戏， 嗯， 你会看到你想要看到的东西， 嗯， 对，而且整出戏一点不枯燥， 一点不枯燥， 对，从头让你笑到尾， 笑到尾， 笑也不一定，人家会笑点和你一样的， 对， 笑点不一样， 对， 我们等了整个时段，宣晨终于哈反击了， 对，关键我没找到那个节骨眼儿。 其实我觉得这个一般婚姻的戏哈，我们想到更多就是如果能够演到舞台上，通常可能会不太完美，或者有一些缺憾的地方，总之好像和伤心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们这个戏不一样，因为给大家的是一种可能性，有一些人是这样思维考虑婚姻的，是这个角度处理问题的，这也就是我们这部戏希望邀请观众朋友走进剧场感受一下的原因。 对对对， 好，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这个时段关注我们的剧目推荐最完美的婚姻，再次感谢两位主创殷民和陈宣晨， 谢谢， 谢谢大家， 也希望两位这个话剧演的一切演出顺利，到时候这个票房大卖啊， 谢 谢谢谢谢谢谢。 我是苗山，咱们第一时段就在这儿，完转世纪下个时段我们稍事休息，下会儿接着跟您聊。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脑洞大开的环保

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就是南非旅游局的陈燕，有请小燕。 我是小燕。 好，欢迎小燕。另外这一位呢，同样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来自 Trip Advisor 的田玉倩，有请。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倩。 品田也来了，小燕儿也来了，因为都是老朋友了，所以今天呢一定会给我们特别丰富的攻略。还有呢，如果您去南非旅游，他们两个人也会从特别实用的角度给大家支支招。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然后呢，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很多丰富的图片和视频资料，在这里呢玩转市集等着您。为什么聊今天这个话题叫走进动物城，就是因为首先提到南非，很多的朋友会专程去看动物，因为去南非就是感受动物的魅力的方式有很多，所以咱们今天先从动物开始聊起，好吧。小燕儿，你这个聊聊你们国家。 我们国家就是动物疯狂，疯狂动物城啊。 对啊， 大家都可以来疯狂一把。南非确实是，就是它的动物种类是非常丰富的。 嗯， 然后呢基本上非洲五霸呀，然后这些就是陆地上的这个 safari 都是可以看到的。 嗯， 那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说呢，因为大多数人对于非洲的概念就是都是要去非洲看这个狮子和豹子啊之类的这种。其实我觉得动物的概念是非常广泛的。那可能在南非呢，那我们除了有非洲五霸像狮子豹子这些动物以外呢，其实在南非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海洋生物。然后包括因为南非它是就是非洲的最南端，然后大西洋印度洋，所以它有3000公里的海岸线，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有做海洋上的这个猎游的这种体验。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就是坐皮艇出去，然后比如说9月到11月是可以看到鲸鱼的，当然你站在岸边也是可以看到的。然后呢包括你在伊丽莎白港这个世界上宽吻海豚的那个密度最高的这个地方是可以看到成千上万只海豚的。然后包括海鸟，包括企鹅，然后这些海洋生物在南非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所以我们的疯狂动物城是从陆地到天空都要到海里的。 就是 海陆空， 海陆空，就是您只要喜欢动物，绝对就是就跟进了动物园，就天然大动物园一样，您就感觉置身于一个和动物相处的一个环境里面。 对对对，没错。 还有机会您住在动物身边呢。 对，就是我们有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营区哈，像我们在像我们在这个克鲁格国家公园里的一些营区，就是非常好的一些营区哈，像在北部的一些像圣基塔这样的一些营地里。那大家和动物之间的距离其实是非常非常近的。因为南非的这个地貌是丛林式的地貌，所以就决定了你在南非做 safari 的体验是一个就是丛林 参与者， 丛林追踪动物的这么一个一个体验。那可能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的会是比如说我在马赛马拉看那个动物大迁徙啊，这种远观的这种大场景的这个成千上万只小马过河的这种。但是如果说你要真正的特别近距离的跟动物在丛林里去捉迷藏，那我觉得应该在南非来玩会比较有趣吧。 挺甜，你前两天也是刚回来哈。 对， 但是挺甜的路线和我们是不太一样的。 对， 所以你在接触动物的那个整个线路和我们你觉得是怎么样的？我们呢你大概知道了。 是因为我这次也是第一次去到南非嘛。所以也有一个特别直观的一个感受。那之前没有去南非之前，可能一提到非洲，就且不说南非，一提到非洲可能大家脑海里首先蹦出来就是一望无垠的大草原 啊， 或者丛林，然后有些很巨型的野生动物，像什么长颈鹿啊、豹子啊、狮子啊、老虎啊这种。但是我这次去了没想到南非竟然还能看到企鹅，我当时真是特别的惊喜。 对， 超级可爱那个企鹅， 很多人都不知道非洲有企鹅。 对 因为他们以为只能到南极才能看到企鹅。 没错，在之前的认知里面就觉得企鹅就是生活在南极嘛，但是没有想到这次到南非竟然看到了非洲企鹅这个品种，非常有意思。 其实我也没想到。 对，然后我们还有机会去参观了一下鸵鸟农场。然后进去也看了一下鸵鸟这个物种，因为以前只有小时候去动物园的时候看过。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一次的契机其实能看到动物，首先是因为我们要提一嘴，因为南非有一个很大型的旅游展览会。 对， 这个展览会呢对于很多同业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盛会， 同业专业的人士，像甜甜这样的专业，就可以找到特别合适我们中国游客的一些线路啊，或者好去处呀。 对对对。 那对于我们呢，就可以大概了解一下有什么特别丰富的旅游资源。如果无论以后我是跟团队还是自己，都可以有一些选择， 没错没错， 对吧？所以两位作为专业的在这个参展的主要人员，我就属于哈。搭售的 对，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展览。 对，就是这个展会呢，这次相信甜甜和我们的一些就是旅行社的业界的一些伙伴们也已经去过这个展会了。 嗯， 那它其实是整个非洲就是最大的一个旅游展会。嗯，它的这个参展的这些展商呢，不仅仅是说来自于南非， 对， 那它也涵盖了很多南非周边的一些国家，包括非洲的一些主要的国家，包括纳米比亚呀，然后这个坦桑尼亚、津巴布韦呀， 对， 然后这是这个展会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因为南非作为整个非洲的一个门户，所以它涵盖了很多非洲不同的一些资源， 嗯， 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展会的名字叫“INDABA”哈，那就说一下“INDABA”什么意思啊？“INDABA”其实就是。就是 gathering 其实就是一个集会的意思， 嗯， 在这个语言里面。然后呢我们第二在这个展会上呢，就会有一些比较先锋的，然后或者说就是可能目前在国内还没有的一些旅游产品， 对， 那会来参加这个展会。比如说我们这次在展会上就是我们也有跟我们的一些媒体朋友，包括业界的朋友也去看哈，就是他有一个展商叫Nomad 这种展商，然后他的这个公司呢，他们的这个产品呢就是这个叫做非洲这个就房车自驾游的这种形式，但是它不是说让你去住在房车里呀，就它可能就是说呢，我觉得它会非常适合我们现在的一些90后或者00后的一些年轻人，比如说他们毕业了，然后有一个 gap year 或者类似于这种，他可能会要求，比如说我这个团队里十个人，然后大家都一起开车，那个十个人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国家，那可能。比如说甜甜那个大学刚毕业啊，然后那个有一年的时间，然后没什么事儿，然后就上非洲这个放飞自我去了，然后 这样的生活， 我喜欢这句话。 突然就来了一德国帅哥，然后也在团里，然后呢，大家就一起这个十天一起就开着这个房车就走了， 多元化的一个团队。 对，然后它其实除了是旅游产品以外，它是一个 social 的产品， 嗯， 就它是一个社交体验。 对， 然后呢，作为这个导游呢，他也不是说我天天 babysitter 你，我也不是什么你的保姆。那导游的角色从一个保姆变成了一个组织者，就是他会组织所有的年轻人一起起来做早餐，比如说甜甜，哎，明天早上我们的早餐要自己做，然后你呢负责切西红柿， 嗯， 然后那德国帅哥呢没准就负责比如说对，哎之类的，然后大家一起来完成这个早餐的部分，那一路上的住宿呢，也不是说大家都会住什么五星啊、什么酒店啊这种，他可能会给大家找一些就是干净的这个 guest house，然后或者说呢，我们其中有两天住一些 guest house， 然后有两天呢可能有营区就露个营， 明白。 然后到了晚上呢，那个导游就会组织大家一起篝火夜谈， 有些活动， 对，有些活动，然后大家彼此认识一下呀，是吧？这时候甜甜就认识一德国帅哥了，然后呢，德国帅哥就开始自我介绍，我为什么会来这个团，然后为什么要来南非，然后我是做什么工作的，然后我自己的生活，就会跟彼此之间 非常好的一个 开始 sharing 和分享，所以就像类似于，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旅游产品了，这其实是一种旅行方式， 是， 所以呢，就是会有一些新的这些旅行方式在。我们的这个展会上出现，那大家会看到这样的一些旅游的一些新的一些产品和方案。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展会上，我们会有很多就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官方的一些机构，那可能包括说南非旅游局也好，旅游部也好，其实每年呢，就是基本上周边几个国家的这个部长都会来出席我们的这个展会，所以呢，就是从官方的层面来说，也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消息啊，在这个展会上来去露出。所以它是整个非洲展会的一个就是集合在一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四通八达的一个平台。 嗯， 对对对。 所以我相信就是很多对旅游感兴趣，或者你去南非呢，因为选择太多了，旅游线路和风格是大不同的，所以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哪怕是我们普通的旅游爱好者参与一下，在展会上也可以采购到，或者是你选到自己比较喜欢的比较细小的目的地。比如说如果你想去参加巡游的时候，我可能不知道怎么选择到哪一个家营地比较好，我觉得如果你碰巧或者是周边的时间你可以去的话，就可以现场决选一下， 然后都有些很多的资料可以选择，这是比较专业的旅行者了。但对于大部分旅行者来说，我们可能不是那么的专业，然后在选择旅游线路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时段咱们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去南非旅游有几种选项，对吧？ 对，就是在南非呢是这样的，就是目前根据我们的一些调研的一些结果会显示，可能在甜甜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就是猫头鹰的平台上应该也会有数据的一些显示哈。就是近几年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一些自由行的客人的增长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哪怕是在非洲， 对对， 就哪怕是在非洲这样一个就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相对还是陌生的一个目的地，我们的自由行客人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团队客人的增长速度，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发现我们所有的客人到南非，他的一个第二个变化是他的这个在南非待的时长接近于过去几年的两倍，就是可能若干年之前，中国的客人去南非，他可能是十天，就是大团游，就是比如说十天八晚，或者是十天七晚，除了这个飞机上的时间，那他的在南非的这个过夜时间基本上在七天到八天，也就一个星期哈。那但现在呢，根据我们统计显示，就会有很多的客人的在南非待的时间超过了十天，可能是十二天到十六天，就是他在酒店住宿过夜的时间是十二天到十六天。所以我们发现这些客人他的这个在南非的每个人平均消费，就从2016年到2017年的平均消费接近于翻，那是因为他在当地的这个时长越来越长了， 对， 所以呢它的花费也越来越多， 对， 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两个趋势我们就发现说，我们的中国的客人就是他在非洲，在我不知道其他的国家，那可能在南非，那他的这个旅行消费的形式的一个走向就是说，他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投入在他旅行的这个过程当中。 没错 啊，就是我可能要住更好的一些酒店，我可能希望我的这个停留的时间更长，看到更多的东西，或者说我 relax 休闲的时间更长， 就是说体验不同的玩法， 对，体验不同的一些玩的一些方式啊，这种。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除了中国的客人可以去我们的旅行社的团队来采购这种就是标准化的既有的一些线路以外呢， 就成熟一点的这些旅游产品， 对，也有很多的客人可以，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家庭或者两个家庭在一起，然后我们做成这种小团队，就是小团队的一些行程，包括相对定制半定制化， 对， 这样的一些行程也是非常多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就是这种我们叫这种非常独立的这种自由行的客人，他可以特别独立的自己去到那边，所以旅行的方式已经越来越多元了。然后呢我们的这种小团队以及自由行的客人，包括半自由行的客人的这个比例呢在大幅度的增长，然后我们的大团组的这个比例呢在相对的减少它的所占据的这个分量， 就增长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了 、对对对，所以我们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就是市场在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的一个趋势， 是的是的， 对，我们也希望就是他们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展会上拿到更多就更适合未来这些客人需求的一些产品。 对， 对，因为这次我去参加这个展会也有特别特别深的这种直观的感受，就当地不管是当地的一些区域性的航空公司，还是当地的一些旅游这个酒店资源，还是地接社的资源，他们都非常非常想吸引中国游客，他们推广的意愿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反正现在是南非旅游本土来说，这是个随着旅游产品越来越成熟，然后呢对于很多中国游客来说，我们游客也越来越成熟了， 对 于旅游的选择， 对，经验越来越丰富， 对 对， 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细化，开始分层，就有些人喜欢这个，那我就给你做出一个你喜好的东西，所以我们的旅游产品也越来越细化，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聊聊在南非旅游有很多种的旅游形式，因为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到南非一定看动物，是不是得浑身都是土，坐着吉普车每天得吹，不是的，我这次的感觉就是原来看动物还能这么舒服，呵呵，还是每天还可以干干净净，甚至晚上洗完了澡趴在那个大堂的沙发上，前面是篝火，然后上面的星空是什么满天星斗 璀璨 啊，而且是酒店的环境是那么舒适，所以还可以很舒服的看动物，没有我想象的出去就是一旦 艰苦 猎游就一定是风尘仆仆的，其实不是的，所以呢有一种方式就是去看动物到营地，是我们今天后面两个时段主要聊的话题，还有就是南非也是著名的葡萄酒产地， 没错， 喜欢品一杯小酒的朋友可以开展一次酒香之旅嘛， 对吧？我们其实这次是有机会去了几家酒庄，感受了一下。 嗯，对。不知道甜甜这次就是和旅行社的朋友去的是哪个酒区哈？嗯、那其实我们像我们这次很多媒体的朋友，大家去的是这个酒区叫帕尔。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现在也有一个旅行方式的改变，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比如说，我们不是说跟着导游，比如说我去了这个酒区，我就去那喝一杯，然后我就走了。但其实更能够让人吸引和让人就是印象深刻的，就是说你除了在那儿喝酒之外，那些酒庄和那个葡萄酒它背后的一些东西其实是更吸引人的。包括我们这次就像我们和苗山、然后我们的团队我们去住了帕尔这个酒区、坦白说我自己原先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酒区叫帕尔，但是后来我们在那个酒店里住，然后我们那个酒店叫大格士兰酒店，那是一个庄园酒店，非常美啊，一共只有35间房。然后我们的酒店后面有一座圆形的山，然后那个山呢，就是每天这个太阳升起的时候，阳光会照在那个山上，然后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珍珠。所以、那个酒区的名字叫 PAARL、那个单词的意思就是一颗冉冉升起的珍珠。所以那个酒区的名字叫 PAR。所以呢，就是你到了这个酒区之后，你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啊，包括我们这次我们跟苗山去的酒区叫酒庄叫 Vaclehen、然后那个酒庄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庄园式的一个酒庄，历史也非常悠久，现在是由这个 Debels 来接管和经营的一个酒庄。那它其实也有很多很多在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包括曾经有很多很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也曾经在那里就是来南非出访的时候，他也是在那里去体验过南非的这个葡萄酒的。那包括我们在酒庄里还有一些，其实酒庄里不一定要喝酒啊，除了喝酒以外还可以做 SPA 哦。 这个之前确实不知道啊。 对，然后呢，包括其实在南非很多酒庄是很有特色的，它大片大片的一些植物啊，花卉啊，就像逛公园一样，逛上半天你都不会觉得烦。 对。 然后这次甜甜有没有机会去逛一逛酒庄？ 我们也有机会去参观了一家酒庄，然后是一个法国小镇那边的一家酒庄，然后当时酒庄的那个工作人员还特别给我们介绍这个酒庄的一些背景啊，然后它的故事啊，什么季节去采葡萄啊，然后这个整个葡萄酒制作生产的过程，甚至带我们去参观了它这个酒窖里面，然后给我们介绍说这些成酒的这些橡木桶都是从法国直接来进口的，这样印象会非常的深刻， 对吧？所以这又是一种在南非旅游的方式，是吧？就可以喝一杯小酒，甚至在南非，如果说我就是喜欢城市，比如说我喜欢桌山，我喜欢在这个约翰内斯堡好好待一待，然后呢，一下飞机你可以看到哇，这么壮观的。这是个山脉，其实它的这个形状是非常难得一见的。 对， 我就喜欢城市的感受，那你可以选择几间你喜欢的酒店，在这个城市里感受一下城市的文化。 没错，没错， 对吧？ 对， 所以在这个时段，我们大概给大家介绍，在南非旅游有很多种的形式，可以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来感受。但是我们一般都是对动物感兴趣的，所以就今天我们要好好聊聊动物的话题。所以我们今天就带大家走进疯狂动物城。我刚才提到那个展会啊，我觉得我想提一句的就是开幕式非常有意思。就我们对南非的印象呢，就是还挺富的，然后景色挺美的，动物挺多的，但是让我一下子就感受到南非文化的是在门口参与那个围头巾的活动。就是让我一下就被拉进去，因为当天我一下飞机 当地了， 对，一下我就是刚开始下飞机的时候，就是你还没有转过神来，你说哎，我已经到南非了吗？我还没有真正进入到它的文化，但是被摁在那儿，然后把头缠上的一刹那，我彻底觉得我这就是南非。因为我已经开始就感受到当地的服饰让你自己就是尝试一下，甚至头巾还可以拿回家，我都没有拆哦，到现在小钉子还在上面，然后在家摆着。然后当时一起去的朋友还给我拍了小视频，然后现场露一个切给大家看看，稍微有点吵，因为现场实在太热闹了。我相信就是比如说类似这样的展会都是起到的作用是让大家一下子就把大家拉入到那个现场的感觉。 对， 反正我当时长了个很漂亮姑娘，然后他们的这个头巾花色都不一样。 对对对，每个 看多了之后有点挑花眼， 颜色都很鲜艳。 然后我也不知道我适合哪个，后来我就决定我有选择障碍，我不挑了，我说你来定一个吧。所以当时看那里头吧，不是觉得特别的显眼，但回家一看其实还是颜色很漂亮的。 有很多人都在那排 队等着等着那个 报头巾， 对，报头巾，对对对。 这个是在当地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种服饰吧？ 对对对。因为就是我觉得这是非洲人的一个性格，就是他做什么事情，就是他很容易自嗨，然后很希望每一个人都融入到他的那个氛围里面去，嗯，所以我觉得就他们设置了很多这种环节，嗯，来让大家去感受这个部分。 说实话，这个头啊比较大，我一般从来不戴帽子，因为一旦这个头没有头发做修饰的话，我真的是不敢见人的，嗯，但是没想到那个头巾吧，让我的那个 很漂亮， 对，我觉得还 很漂亮， 没有，就是还行， 挺好的。 而且当地人的，特别是女生、女性，她们的发饰也非常的有特点， 对，她们非常的这个多彩， 对， 喜欢用那种非常鲜亮的颜色，就你整个人就亮起来了，嗯。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现在正在播的呢是在这个南非参加德班引大坝大展上开幕式上，然后给我自己当时有一位来自南非的当地的一个漂亮的姑娘给我裹了一个头巾，让我立刻感受到了南非当地热情的文化。所以如果你想看到我们的视频的话，现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你就可以看到了。 Hello 听众朋友们，我现在就在， 你第二天去展会的时候应该顶着这个头巾啊， 现在非常著名的第十八届印大坝的旅游大展上面，然后现场呢我看到很多有意思的展位，同时呢在展位上有介绍南非现在目前非常受欢迎的一些全新的旅游线路，所以在这个特展上面我也发现了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样我身后的这个当当当当非常有意思，大家看到呢这个好像像动物园一样的画面，其实这家展位推出的是一种全新的户外营地体验方式，在这个现场大家可以和这个动物包括野生动物近距离接触，同时呢还有机会住在那一晚或几晚，看您自己的选择，包括您的胆量会怎么样的。而具体的情况我们也找一些这个展位上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也许呢年轻的朋友到了南非旅游的时候就可以到这儿现场感受一晚这种特殊的户外旅游形式。是在这个展位上找到一位帅哥给我们现场介绍一下他的展位有什么意思，他是 Divine。 Hello Divine。 Hi, how are you doing? Could you introduce for something about you here and to the Chinese audience, also the listeners? Yes, we are from Aquila Private Game Reserve, very close to Cape Town, and we offer Big Five experience. Super! And we have we preserve the species that was once shot out 200 years ago, so we give an authentic, real African experience. 这个有趣的人生故事，关于这个 Ranger, 在 Aquila 的， 就是他 特别感人，就是他呢他叫 Divan, 他在 Facebook 上有特别特别多的粉丝，然后他曾经是这个南非的橄榄球队的那个队员，就他是一个职业运动员。 我还找对了人是吗？ 对对对，然后他是一个职业运动员，然后他在一次打橄榄球比赛的时候呢，就是受了很严重的伤，受了非常严重的伤，以至于说那个医生就告诉他说 Divan, 他说你再也无法从事橄榄球运动了，然后他就非常非常的失落，然后那个他就去了 PE 吧，好像那边附近的一个营地，然后可能就在那边休息，然后那边营地的这个保育区里面就有好多狮子，然后他就等于说自己在那边就是自愿就是加入，然后学习，然后参加就是保育这些狮子的一些工作，在那段时间里他就治愈了很多很多的狮子，然后慢慢的他就觉得哦，原来我的生命还是有意义的，就是我还是可以做除了橄榄球运动员之外我还可以做一些对这个社会有意义的事情，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事情是他将来想要去做的，后来他就去考了那个就是南非的这个动物追踪者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资格证， 向导， 成了一名真正的动物追踪者和动物保育者的这个 Ranger, 之后他就开始了他的这个 Ranger 的职业生涯，他现在就是在 Aquila 的这个开普敦郊外两个小时的这个营地里面当这个动物的保育者和追踪者，在 Aquila 的营地里，当时我去的时候有一只小犀牛，然后那只小犀牛是因为他的母亲是被 那个盗猎了嘛，然后他就刚刚出生才两个月，然后 Akira 就把他们收养了，收养了之后就把他就是救起来，然后Divan 就负责在那里专门照顾这个小犀牛， 哇， 然后每天喂他喝奶，然后傍晚陪他去遛弯，然后带他去斑马的群落里面，让这个斑马和这个小犀牛玩，养了一只小羊跟这个一起玩。 呀，真的是找对了人，没想到背后这么多的故事。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丰富，希望您继续收听，稍事休息，玩转市集苗山接着和您聊。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六月十八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十一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十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六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吵架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停不下来的夜市，去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8:01，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走进疯狂动物城。再次邀请我们今天两位嘉宾，南非旅游局陈燕、小燕，欢迎。 大家好，我是小燕。 欢迎小燕。另外这位是 Trip Advisor 田玉倩，有请。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 哎，我刚才就是放了这小段视频之后，我就发现，我就想当时那个迪万长得很帅，我就一把给他拉过来，说采访一下。 对，我当时去那个营地找他，就 Randy 也是一眼看中他，特别帅， 是吧？ 然后我就当时 Aguila 的那个总经理来接待我们，我就说我要他给我们当 Ranger， 然后他就全程接待了我们。但是其实一开始他就带我们去找野生动物，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自己身上的这些故事，就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他对那个犀牛，就是那个小犀牛，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去照顾他。因为他跟我说，他就每天跟他吃睡在一起，就然后傍晚的时候去跟他遛弯儿。因为我刚才在也在跟甜甜说，我们是第二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他坐在我旁边，然后我们俩就很深刻的聊了一下，然后他才告诉我他自己是如何从一个橄榄球运动员，然后到受伤，然后到特别特别的沮丧，然后最后到那个重新开始Ranger 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我特别特别感动，我至今印象都非常深。他就跟我说，他说舍领知道吗，他说其实并不是我就是拯救了这些狮子，他说其实是狮子和犀牛拯救了我， 带给了他新的人生， 让我才你才能看到今天的Divan。 然后我才知道就是他在 Facebook 上有非常多的粉丝， 嗯， 然后他在南非有特别多的电视台采访。 哇，怪不得你知道我采访他的时候出口成章，然后根本就不用打稿， 对， 然后镜头感很强，你知道我都经常你知道找不着我的自己机位，他自己看得可清楚了，而且他表达很清楚，就是说 对他表达很清晰，然后就是说话呀各个方面都非常到位， 嗯， 这个就是他的故事，当时我们也是非常感动的，在那个营地里， 嗯， 我觉得有很多很多这样 Ranger 的一些故事。 其实这个就算是在展会上一不留神，我们就有一些收获，比如说看到了一个比较金牌的向导，还有叫是保育者保育员吧，应该其实保育员就是保护动物的人，对吧，专业保护动物的人，然后他们也会带领一些游客或喜欢动物的朋友去大自然，接触他们的时候告诉我们怎么尊重他们，然后有什么规则，然后怎么才能照顾到他们，所以他们是比较专业的， 对 对 对对， 跟我们一些意见， 他们是非常非常专业的。然后包括我们之前有在就像克鲁格这些营地啊的国家公园里的一些营区，就是那里的保育员呢，就是我那里的一些 ranger 呢，就是他们也会跟他们有聊天。我记得有一次那次还是跟旅行社团队的朋友一起去的，然后我们在那个马拉马拉那个营地住了两晚， 嗯， 最后一天我们所有人要离开的那一天，就所有人都哭了， 嗯， 就因为我们要离开这个营地了，但是我们在过去的两天的时间里，我们感受到了我们的 ranger 和我们的 driver 在这两天时间里对我们全程的一个照顾， 嗯， 就是他对你的关心是发自内心的，包括我们一大早起来，不是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冬天嘛，然后我们冬天早上要起来去做猎游，就非常早，然后那个温度特别低， 嗯， 四点多我们就被叫起来了，哦，完了之后呢，当然他起来之后会给你准备一些咖啡啊热点什么的，我们的 ranger 会比我们更早，因为他们不住在那个营区，他们可能三点多就要起来，然后开车半个小时到那里等我们。完了之后，那天早上我们起来的时候就，他一看到你，他就会过来 greeting 嘛，就所有的黑人其实都非常有教养， 嗯， 他就说，哎 ，good morning 啊，怎么怎么样哈， 早上好， 对对对，然后你要喝点什么咖啡还是怎么什么的，嗯，然后其实我们的有很多这个适应生的服务生都在旁边， 嗯， 我就跟他说，我说啊，我说好困，我想要一杯咖啡，他说好好好，然后其实这个时候作为他来说，他可以直接跟 waiter 说，哎，给那个女士一杯咖啡，然后他没有，他是自己，然后跟你说。就是拿着那个杯子，然后帮你去就是咖啡机上做咖啡，然后帮你弄好，然后问你要加多少奶，嗯，你要几块糖，嗯，是什么糖， 哦，很贴心， 然后给你做好了以后给你端过来，然后放你的那个桌子上， 哦， 就是它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细节，以至于那一次我们在马拉马拉做完两天的猎游之后，嗯，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被 Ranger 的这种他的这些很细致的这些服务而 touch 到了， 嗯， 就是所以我们走的时候，所有人每一个人就是在车上，然后又下来继续跟他拥抱，然后大家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哦， 那是我唯一的一次带团队去做猎游然后做哭了的，你知道吗？ 可能在这两天的相处中，大家彼此之间都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对，大家就是非常就是因为他们你能感知到他的那种用心和他的那种就是全心全意为你服务的那种态度， 嗯， 特别难得， 嗯， 他跟我讲，那个 Ranger 就跟我讲，他说薛岭知道我是无法在大城市生活的，然后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在这里，你看对你们来说每一条道路都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嗯， 但是对于我而言，这边丛林里的每一棵树都是不一样的，他说但是我到了大城市里，每一栋楼长得都是一样的，嗯，所以就很感人，就是那次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次， 嗯。现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都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同时还可以看到我们两位嘉宾特别带来的一些图片和视频资料。现在播放的几张图片呢，其实就是其中一个营地我们在现场感受的时候与动物近距离接触的时候的一些动物的图片，这些画面通常都是在电视里面， 啊， 动物世界里面去看到。这次我和甜甜都特别的兴奋，在我们虽然不同的行程里，但是都跟动物有机会近距离的亲密接触，哎呀真是，反正我当时是很激动的，但是比较怂的地方是第一刻见到他们先想往后闪一点，但发现大家都坐在一个吉普车也没地儿可闪， 就他们这些动物出现的时候离你们这个吉普车的距离是非常的近， 非常近， 哦， 我们最近的一次可能， 哦 okay， 三米不到吧， 哦， 特别近，但是我们的向导和猎游的保育人员他们都是很专业，他们就说， 嗯， 你就放心， 非常敬业， 放心放心，他们是很温和的， 嗯， 这样，所以确实 让我感受到了就是近距离和动物野生动物们接触的机会，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对，下面看一段特别小的视频，是我们在视频是在这个吉普车上拍的、我们可能是在路上刚刚开始那天的巡游。 好，我们今天就出发了，现在我们去巡游看动物，是不是全副武装？然后我们的车现在是这样的，给大家看一下怎么翻过去呢，不会翻、好吧，一会儿再给大家看吧。这个是瞪羚，我们看到的第一波大批的动物。哇，导游说他在动物界是麦当劳，食物链比较底端，但是他们好像都看到我们了，可能是我们车的目标比较大吧。希望一会儿看到更多动物。 快点干嘛？ 这一很大只的长颈鹿，我就没有想到实际的长颈鹿是这么大的，真是没有想到，好大个！哇，看好长的腿。不知一家三口一家，就是祖孙几代全都在这里。 喝水呀、啊，刚才喝水了，我再等一等会儿。喝水 呢、啊？哦，斑马屁股，最和谐的是这个。啊，前面。这简直是斑马长颈鹿的天地。前面这个叔叔专门负责寻找动物的，然后哇，我们现在伴着日落，斑马就在我们眼前，露着大屁股冲着我们甩屁股的尾巴。哎呀，我们去走啦，好多东西看，多到看不过来。继续前行。 See, I will ask you to please make space there. You, Ronnie will come inside when we see elephants and the lions. OK， 他是坐在那个路虎的敞篷车上，然后前面很怪异的叔叔坐在那个前方，然后因为两边会有一些特别特殊的动物在路上可以看得到，所以今天大概是会有3个小时的时间在路上寻找有意思的动物，希望今天我们的收获会很好。耶，天气不错。 看着刚才这个视频，我们刚才好像又回到了就是在南非旅游的时候看动物的时候那个景象、我们仨都没发现那个 怀念， 我们都没感觉到视频播完了，我们那还聊呢。其实看到动物，其实我们仨咱们分两波吧，我跟那个小燕儿我们是一个线路，然后甜甜你是另一条线路。 对， 但虽说我们俩是一个线路，我们俩坐了不同的车，所以看到的动物也不一样。所以你们俩分别分享一下吧。我想知道一下你们车上的事儿，还有你们车上的事儿。 因为我们可能这次还没有机会去到这种营地啊、国家公园啊，所以我们会去到一些小的景点，能看到一些不同的动物。比如像刚才提到的小企鹅，那我们是在就是从开普敦去往桌山的路上，有一个企鹅的海滩。它这个是一个专门为保护企鹅所建立起来的一个景区，所以呢他们这个景区里面修了非常好的这种木栈道。所以游人可以顺这个木栈道一直走到海边，但是你没有办法去下到这个沙滩上面。所以你可能最近的话能 看到隔着二三十厘米的距离，能看到这个木栈道两边旁边灌木丛里面或者是沙滩上这些小企鹅、 哦、 真的非常非常可爱。 是不是我们去的是同一个地方？ 对，你们应该去的同一个地方， 对吧？ Boulder Beach， 对 ，Boulder Beach， 就是在那个塞门烫西蒙小镇， 对，西蒙小镇、嗯、对对对，因为这个企鹅它以前在像动物世界或这些纪录片里面看到的企鹅，感觉是身材比较魁梧，比较高大， 对， 然后这个企鹅非常娇小的，然后非常的可爱， 但这次留下了呆萌感，是吧？ 对对对，因为动物一变小，你就会觉得更加的可爱。 对，而且我记得西蒙镇的那个海滩，像刚才甜甜说的那个企鹅就在你眼前走过去，而且很从容。 对、啊、对 对, 对。然后有的一些小企鹅，大部分企鹅都懒懒的趴在沙滩上面、 嗯， 可能在晒太阳。 嗯。 然后有些企鹅呢，它比较调皮，然后这样步履蹒跚的， 对对对， 走到了海里面，可能是去捉鱼吃了， 一扭一扭的。 对，然后吃饱了以后呢，它又回到了岸上，然后刚从海里面走到岸上的时候，它会张开它这个翅膀，虽然这个翅膀不会飞了、 嗯、 但是它会这样甩一下，非常非常可爱、 哦、 对， 呆萌版。 对， 然后刚才有一位这个朋友杨贵妃这个朋友就说好美啊，另外还有 HY 的朋友送我们小熊，要送我们礼物，哇，小礼物刷起来了， 谢谢 然后刚才甜甜提到的那个海滩上的企鹅，甜甜给我一段视频，我们现场感受一下，这是他当时拍下来的。 因为这个海滩上面，海滩旁边风非常非常的大。 哎呀，真是可爱！你看他们就躺在沙滩上哈， 趴在沙滩上，嗯。 每天他见到全世界的人，这些游客多了去了。就是 一群视野和格局特别开阔的企鹅， 非常高格局。 而且这个非洲这个企鹅，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啊、 叫做公驴企鹅 啊、哦嗯？为什么？ 因为据说它的叫声非常像驴 啊。那个这个在南非的企鹅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品种， 对， 而南半球比较特有，其实很多人就像我们一样去之前可能都不知道， 没有想到在 南 非还能看到企鹅、 对，它其实它的量级并不是世界上企鹅最小的，但它应该是倒数第三小， 嗯，它身高大概成年企鹅大概在60到70公分之间。 嗯, 嗯，我记得当时导游告诉我们的一个啊，就是看它是不是已经结婚了，已不已婚的标志、 嗯、 看他这个睫毛下面，哎不，眼睫毛上面，眉毛下面这一部分眼影的部分有没有一块红色的眼影、 嗯、 有的话这就是已婚了， 对吧，他成熟了， 对 对， 他们还一夫一妻哦， 对，是的是的， 特别 企鹅界都是这样， 企鹅界忠贞、 嗯、 所以呢刚才这个分享的是甜甜当时在海滩边拍的一段视频，然后呢企鹅宝宝我也拍了一段视频，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基本都是大风的声音，风挺大的。其实我特意是想拍这段，你看后面，你看我把镜头拉下来的时候，有一个小的企鹅就在我面前，一会儿它自己就跑过去了。你看它们就是那个抖、 哦、 抖着。 你去的这个时间好像风浪会显得更大一些。 对， 嗯， 哦，就是反正是很可爱，看上去真的是很呆萌。 对， 没有人在面对可爱的企鹅的时候不会融化掉， 对吧？这个是甜甜这个和动物亲密接触的一个片段、 嗯、 然后有没有去野生动物保区感受野生动物？ 其实我们这次也有一个机会去接触大型动物 啊， 我们去专程去了一个猎豹园， 嗯， 那这个呢是它是一个属于教育保育的一个机构，那这里面的猎豹都是圈养的， 嗯， 对，所以我们有一个机会是撸大猫的机会， 哎，我有这段视频啊， 对，我给你发了视频， 对，这个是甜甜的这个视频，下面我再分享一下， 因为当时我们可以去有这种体验的机会嘛，然后导游就会问大家有谁想去摸成年大猫，有谁想去摸大猫幼崽，然后我当时选择了这个幼崽， 这个在视频后侧穿紫色外衣的这位勇敢的女性就是我们今天直播间的甜玉倩同学， 我当时把这个照片就是发到社交媒体平台上，我朋友说哇你这么勇敢啊，徒手撸大猫 但是我觉得你旁边这位大哥他在哪是摸呀，他真的在给人做按摩 对，当时其实旁边的保育员有在提醒我们说不要这样去按它，就真的像你撸猫一样这样去抚摸它、 嗯、其实就是轻轻的抚摸，不要用力 抚摸它、 嗯、 对对对， 因为 这个大猫真的非常非常的享受， 嗯， 然后能感觉到它这种均匀的呼吸声、 嗯、 然后它的皮毛也非常的柔软、 嗯、 非常的温润， 因为用力的话会导致就是刺激它， 对， 是吧？ 对对。虽然这些花豹虽然这些猎豹它们从出生以后就生活在这个保育园，然后保育区也跟这个保育园饲养员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但是它们毕竟也是属于野生动物， 嗯， 对，所以还是有一定野性的， 嗯。哎呀，其实我有一段视频调好了方向，怎么放在这里就掉过来了呢？试试吧。哎，是正的，太好了。 录了没啊？怎么看录了没啊？录了，录了，录了。 你还说录了没啊？录了，录了。 你摸的这是狮子是吗？ 我这是狮子。七月份的 雷，我是狮子座。你俩是朋友，他不会的。狮子座。好好好，你的这个动作好像很轻很轻。 我跟你说，我根本就不敢。他们说哎呀，平时看你大大咧咧的，没想到你在面对这个动物的时候才发现你这一面。哎，有的时候你在面对动物的时候，你的那个真实很怎么说简单的那一面，没有任何的包裹，全部袒露出来。 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自然的魅力吧。 对，真的回到就是童年或者是童真的时候。 对 哈， 而且其实我觉得往往在这个时候就是人跟动物之间真的是平等的。 对， 嗯 嗯，我跟甜甜在特别兴奋的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看小燕儿就在旁边一副没见过世面的。 不是，其实我是想说的什么呢，就是刚才你们俩去的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比较特殊，然后它其实并不是野生的这个动物的这么一个环境。那在这里的动物呢，基本上就是它们其实是处在一个野保和保育的这么状态下的。 两个情况啊，刚才小燕提到的非正式的环境，是我们后来就是小甜甜在摸那个豹子，我摸那个狮子的时候，这个状态不是。但前面那个吉普车的是一个相 对 野生环境， 所以 对 真正的野生的环境是我们在吉普车的这个环境里看到的这些野生的一些动物。那其实我们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我们特别希望就是所有的动物都能够返回到这种 自然的环境， 自然和野外的这个在他们完成保育之后， 对， 回到更自然、更野外、更纯粹的这种环境里面去生活， 没错。 然后我们和动物之间，就像你们在这个吉普车上一样，我们是跟他们有距离的，然后我们是尊重他们的领地的。作为人类来说，我们是尊重他们的领地的。然后我们和他们之间，在彼此尊重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和平共处、和谐共处的这么一个状态。对，所以刚才你们去的那两个，其实是我们就是为了教育大家、 教育公众的 教育公众的一个场所。就我们其实，在营地里有好多，会发现好多好多跟动物相关特别有趣的一个事情。我记得我不知道，当然我可能跟苗山不是在一辆车上，所以可能我们当时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反正我们是遇到了。因为我们当时就是我觉得挺有趣的一个片段是，我们当时遇到了一只犀牛，然后那只犀牛应该是一只白犀牛，但是那是我见过的史上最害羞的一只白犀牛。 哦，怎么呢？ 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的车呢，就很老远就已经看见它了，然后我们的 Ranger 就说那我们从旁边绕过去，然后去更近距离的，就是跟他就是更近距离的能够观看。然后我们的吉普车过去了之后呢，那个犀牛就我们离它大概还有个30多米吧，那个犀牛就一扭头，屁股冲着我们，然后嘚嘚嘚嘚嘚，然后就钻进了那个丛林里。完了之后，就等于它穿过了那个小丛林，然后就到了小丛林的那头，然后我们的吉普车又绕了一遍，然后又绕到那头堵他，然后到那头呢，那个还没靠近，我觉得我们离他最近的距离就只有10米，然后他就又一扭头，然后又嘚嘚嘚嘚，又跑到旁边那个丛林里，我就整整跟着他，我们那辆车就为了他在那儿就是捉迷藏，得有个小半小时。然后我们车上人都说怎么回事啊？就是他就是好像很害羞， 羞答答的， 很害羞，特别不愿意就是面对我们，就一直拿屁股对着我们，然后我们就特别不甘心，然后就特想追他，你知道吧？然后那个，然后我们所有人，后来最后我们的 Ranger 说啊，放弃吧，他是我见过最害羞的犀牛，然后来我们就放弃了，然后我们就开走了。所以那个就是也挺逗的，挺有趣的哈。因为通常犀牛不会，它会比较淡定， 对， 大多数情况下它还是比较淡定的。 犀牛是还挺凶的，而且它是比较体量很强的， 挺有力量的。 对，其实提到犀牛这个话题，我们这次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因为在这个猎游之前啊，会有比较专业的保育员给所有参加猎游的游客上一个 讲解， 对， 有一个讲解，比如说保护犀牛，犀牛是濒临这个灭绝的动物嘛，然后有一些品种可能现在已经灭绝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在旅游过程当中我们保护它，然后呢保护环境，还保护它们的生存环境。 没错， 犀牛现在我们看得到的就是分黑犀牛和白犀牛，但其实并不是靠颜色区分的哈，是靠鼻子和嘴，看鼻子是鼻子或嘴是尖的还是平的，平的说明要低下头吃草，尖的说明是可以吃跟它同样身高的这些树子，树上面的树叶的哈，这是我这次学到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学完了上完了课之后带吉普车开出去，见到了一只犀牛立刻就用上了，用刚才这个标准衡量一下， 分辨出来、 哦、这个是一个白犀牛。我在想咱们俩提到的白犀牛是不是同一只？ 嗯，反正我们那只就特别害羞，我们 这只是， 我们后来实在玩不起捉迷藏了，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时间不够了，我们要去看豹子，所以我们就走了。 我们这只是一个你那只的反义词，为什么呢？我们是先看到了有几只狮子在那儿，我们才开过去的、嗯、我们在那儿观察了他们很久，突然就看一只犀牛走过来，非常从容，然后我们就在想，哦，这两个动物都是在动物界比较凶猛的，看他们俩何去何从啊。突然这只犀牛从容的朝狮子走过去，狮子起身就躲开了，它、 哦、 基本上是给它轰走的。我们当时就说，哇，原来还有这样的场景，我们都就是津津乐道的在那观察了很久。然后这个主人公就是现在我们视频里点的这张图片，你看他样子非常的威武雄壮。我们嘉宾那个电脑应该有延迟，几秒钟之后就可以看得到了。反正我们看他和狮子两个人真的在无论是眼神还是各方面都较量了一会儿，但其实人家内心戏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丰富。 对， 我们的吉普车的长相是什么样的给大家展示一下，再次看到这些小伙伴的脸觉得特别熟悉，好像前样就是在南非旅游的这个记忆还是昨天的一样，再次看到这些图片的时候，尤其前面的我们这位向导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吉普车啊是一个敞篷的越野性能很强的四驱越野吉普车，它比较宽，底盘比较沉，所以它比较从容应对着各种的路况。嗯，然后有一位向导保育员，他会坐在车前面的一个座上，他可能是为了方便游客寻找大家可看的动物，但是其实那个位置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对， 所以一旦发现动物的时候他会停车，他会坐到我们车上来、 嗯、 所以就是司机在前方了，所以也要求我们就是在看动物的整个过程要遵守看动物的规定， 对， 对吧。我觉得这个机会吧，之前提到有意思的动物，但是我觉得小燕是不是能够再给我们听众朋友提示一下，无论大家去南非旅游还是去野生动物园还是见动物的时候，都有几条一定要遵守的。 嗯，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去非洲吧，大多数还是希望看到在野外的这个野生状态下的这个动物的。那我们去做非洲猎游呢，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们会学会一个原，就是和动物相处的一个原则， 嗯， 就是我们要跟它保持让彼此都有安全感的距离， 对， 所以包括说我们的 ranger， 我们在车上，我们的动物追踪者和我们的司机，那他们是比较有经验的、 嗯、 所以他们也会时常的去观察动物的这些反应，那我们要控制在一个跟动物之间非常好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距离里面、 嗯、 那他会感觉到有安全感，我们也会有安全感、 嗯、是的。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我们在吉普车上就是大家是不可以随便下车的啊、 嗯， 就是没有我们这个 ranger 的一些这个允许或者指引的话，大家是不可以随便就是上下车的。因为在野生的环境里，对于动物而言，就是他们已经很习以为常这个吉普车的开来开去了。换句话说，可能在他的眼里，这吉普车就是一块移动的石头，所以他可能没有对这个是没有感觉的。但是如果你是单个的个体在他面前晃的话，他就认为你是一个 威胁， 就是你是一个动的活物，那你可能就会有危险了。 对， 还有呢，就是我们还有很多客人，就是看到动物就特别兴奋，然后就会尖叫，会各种就是自嗨，然后这种也是最好 是 不要大声的这个渲染这种情绪，因为这样的话你会刺激到动物本身，你会让它也兴奋。 没错， 它兴奋对你不是什么好事儿， 毕竟是野生动物嘛。 对 对， 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要。一上车我们就要听从我们的 ranger 的一些他对你的一些行为举止的一些要求啊，包括说尤其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

所以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想看到我们今天丰富的图片以及视频资料，都欢迎您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哎，我手上这个小粉牌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就看到了。同时还欢迎您在一直播的平台上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还有新浪微博也同样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聊天室了。今天和您互动的话题就是让我们一起走进疯狂动物城，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来宾，首先这位是南非旅游局的小燕，欢迎。 大家好，我是南非旅游局小燕。 另外这一位呢是 TripAdvisor 我们的老朋友田玉倩，有请。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倩。 刚才聊到了动物的话题，我们感觉一下子回到了童年的时分哈。 是的， 觉得看到动物的时候特别兴奋，因为感觉你面前的动物也是很简单真诚，我们在面对它的时候那一刻也是非常童真的。 没错没错， 尤其是我们随行的有一位朋友啊，在应该是下午吧，傍晚的时分，然后在那个时候由于慢慢天色暗下来了，我们就说一起喝点东西等待夜间的豹子的出现。当然看豹子不是说一定能看到，因为得碰运气嘛，因为它的这个行动速度是比较快的。然后大概到天已经开始暗下来的时候，由于营地上是比较黑的，我们就可以看到慢慢星星一点一点的出来，到最后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一条银河带就出现在我面前。 对， 我身边那个朋友就当时说，哎呦，我都觉得热泪盈眶，我在城市里从来没有见过银河。 是的是的， 就我觉得那一刻真的觉得哦，自己太渺小了。 没错 啊，你们有没有一直到晚上看星空的机会在营地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次没有去到营地，但是在像在开普敦啊，因为它的环境非常好，然后空气也很清新，所以到了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真的是漫天的星斗。 嗯，我听上去就简直 非常的浪漫。 哦，小燕儿嘞，你那辆车有看到什么？ 哎，我是跟你一辆车吗？ 不是啊，当然不是了。 我不记得了，因为我好像有人在教育我。我记得那一天晚上，就是因为不是就是天黑了嘛，然后就能看见星星了。然后有人说：“哎，你看那是腰带，那是射手座。”然后我说：“哦，这是射手座呀！”我说：“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那是射手座。” 上学的时候， 中间有三颗星了。我记得就你说的，然后说中间有三颗星了。 哦，咱俩是一辆车吧？ 对对对，是一辆车。 说了快俩小时了，才想起咱俩是坐的一辆车。 第二次是一辆车吧？好像是，反正就头一次应该不是一辆车。可能有两个时段，可能。反正我就印象特别深，然后那一次让我觉得就是哦。因为我在南非看了这么多次就是星空、包括在克鲁格国家公园，然后突然间说哦，其实这个天文的这些星座还挺有趣的。 对对， 就是真的看能够分辨出来他们是在哪儿，然后特别清晰啊，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因为我觉得在一个大自然的环境下，你真的会觉得哦，这个自然太大了，然后你其实你自己的认知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嗯，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对， 对， 然后呢我觉得是疗伤的好地方，治愈系的地方。 是 是吧，突然发现就是生活中很多美好的地方要靠自己一双眼睛去发现嘛。啊，就聊到了那么多动物的话题，我相信对我们来说都是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所以呢我觉得小燕在这儿给大家一些提示吧，就是如果很多的朋友打算去南非看动物的话，有几种可能性的旅游方式对于朋友来说比较方便。 就是大家如果想去南非看动物呢，那首先就是说因为南非的这个地貌就决定了南非的动物是一种丛林式的这种追踪型的这种动物体验。所以呢大家首先第一呢就是要选择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个营区。那其实时段其实是基本上全年都是可以的，但是呢七月份和八月份是南非的冬天。那冬天的时候呢，南非的这些灌木丛包括它这些草啊什么的就会相对来说比较低矮，因为不像夏天长得那么茂盛。所以冬天呢应该对于看动物本身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好，更好， 更容易， 相对更好一些的季节。那其实全年都是 OK 的。然后像营区呢，比如说像我们南非的这个克鲁格国家公园，那它的这个动物的体验呢是相对来说比较的户外，比较野性，比较原汁原味的哈。如果说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野生动物的这种，那我就建议他可以去到这个像克鲁格国家公园这样的，选一些好的这个 野外的这个营区，然后去做这个 safari。 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还有一些就是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现在有一些家庭游的这个客人，他们会带孩子去哈。那我觉得他们可能就可以，如果说不想跑那么远到克鲁格，那当然像伊丽莎白港啊，像包括我们这次去的这个德班，那其实我这次去德班夸祖鲁纳塔尔省，那夸祖鲁纳塔尔省我们这次去的那个营区其实才是南非最古老的一个营区啊。那在那里边呢，像我们这次住的 Tender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营地，然后而且呢夸祖鲁纳塔尔省的那个苏鲁比的那个营区呢，它其实是看黑犀牛和白犀牛最好的一个地方，因为在那里的黑犀牛和白犀牛的密度是最高的一个密度之一，所以那个区域其实是也是很不错的做看野生动物。那如果说有一些小孩，那我们可能希望孩子了解更多，就比如说跟动物的互动，然后更多跟动物的一些知识的一些保育啊什么的。像开普敦附近，我们刚才提到迪万他们家的 Kila 其实也是很好的， 这是我刚才采访到的小帅哥， 对，他们家离开普敦很近。就如果说客人是希望我们既有城市生活，然后又很方便的开车两个小时就能体验到野生动物的这种环境，那带孩子能够让他感受一下非洲的野生动物，那我觉得像阿基拉呀这种在开普敦的这个两个小时车程之内的这些营地就很适合家庭。 哦， 那他就可以带 市区周边近郊， 对，就你可以比如说我在三五天在城市里面，那可能是一些比如说艺术馆啊、博物馆啊、城市生活呀，那我可能哎到了周末或者隔两天，那我可以选择两个晚上是住在 Kila 离城市也不远的地方。这样的话你的这个你不会需要就是舟车劳顿飞到克鲁格。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就是让你的家人在周边的这个营地里有一个 relax 休闲的机会，那也让孩子去看一下这个小犀牛，然后看一下这个犀牛的一些知识，包括猎豹的一些知识，这些也是 OK 的。那比如说我们像我们的那个伊丽莎白港，如果对海上这个海洋生物，像海洋生物然后包括陆地生物都感兴趣的，那也可以去伊丽莎白港。那伊丽莎白港它也有很多很好的这个陆地猎游的营地，也可以看到非洲，不仅可以看到非洲五霸。那看完非洲五霸呢，你可以把你的猎游分两趴，就我可以去看陆地的猎游，看完之后呢我第二天再去做或者我在营地里住两晚看两晚的这个非洲五霸的陆地猎游，然后我第二天再去伊丽莎白港的港口坐皮艇出去看海洋猎游。所以呢就取决于你不同的需求啊。你要只是对野生动物这种丛林追踪感兴趣，那你就可以专注的去克鲁格了。那家庭游你也可以在开普敦周边去阿基拉。那你要是真的海洋也想涉及，你可以去这个伊丽莎白港。就是 但是提示大家一句，有一些比较热门的营地啊，因为房间有限的问题，所以如果想去一定要提前很早去预约。 对，基本上我们在克鲁格的国家公园的这些营地呢，那像排名前几的营地呢，基本上他们提前好几个月就已经是满房的状态。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欧美的客人，欧美客人他们这个假期的预定基本上都是提前半年就开始规划了，所以他们就很早就已经这个等待的名单上就一长串， 没错。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是要选择那些非常非常好的这些营区的话呢，那就确实是要开始提前去做一些规划。 但是 上猫头鹰上面看一些营地的评价。 对，其实我是觉得对于自助或背包游的一些游客来说，多看看一些评论呐、或者是驴友们的意见，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寻找你喜欢的营地， 适合自己的。 因为很多的营地大部分是靠猎游，但是风格也不太一样，所以可能会选择你喜欢的那种哈。 对，就是每一个营区它的风格其实都不太一样。那可能像我们这次去的 Tender 的这个营区呢，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黑犀牛的这个密度很高。就是它的黑犀牛的这种保育的这个种类也很多。所以对犀牛特别感兴趣的人，其实要专门去研究犀牛的人，其实去这个 Game Reserve 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像比如说在克鲁格国家公园下萨比萨的那个营区那个区域是花豹特别密集的一个区域，所以如果说对花豹特别有兴趣的一些人，那可能就可以比如说追踪豹子这种，那他可能就可以去克鲁格的那些营区。那还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小型然后比较的轻松的一些营地，那可能就适合一些就是我们的家庭游的一些客人，那可以去到一些更小型更轻松的一些营地，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我觉得不一定是说要选最贵的，就是可能有一些是更适合你让你觉得更愉悦的， 像买戒指一样，找你适合的，不找最大的。对，因为刚才像小燕儿提到的，不同的营地有不同的目标动物，包括它的密集度，决定了你看到它的几率有多高。 对， 因为它不是一个道具摆在那儿，你去肯定它在的。如果像刚才我们提到我们去的 Tanda 这个营地，它的犀牛密度大的话，我们看到的几率也会高。 没错， 看您喜欢什么动物，想看到什么动物。 对，就比如伊丽莎白港那边有阿多大象园， 嗯， 那边可能就是大象的密度很高。 嗯， 我在那边曾经就是做猎游的时候，就是来了好几十只大象的一群， 哦， 就群象，就是一个群象。所以当时我们就是也是有一个插曲，就是我们当时的那个吉普车就是被群象围住了， 哇， 就是我们陷入了整个群象群当中，而且是正中央。 啊， 当时你害怕吗？ 我坦白说，我真的是挺害怕的，因为那个就是特别高大的非洲象，就插在你的边儿，就一只一只的，就是往外走，你知道吗？然后你就觉得就能听到它的呼吸， 我听上去我有点吓人， 对，就能听到它的呼吸，然后但是我估计可能有40多只那种样子。 哦， 然后我们 40多只， 我们车陷在里面了，就是我们车是被它，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开在那儿，然后那个象应该是要过那条路， 嗯， 然后他就从我们的身边，所有的象群都从我们的身边走过。 我懂那个感觉啊，就是他们的车遇见了一群羊群，羊群穿过，车穿过羊群的感觉，是吧？ 对对。 但这个群是大 象群。 对，所以就有大象，有小象，有公的，有母的。然后我们当时也，但是我们的 ranger 特别淡定， 嗯， 他无所谓，他反正就是他就跟大家说，你们不要出声， 嗯， 你们就坐着没事儿。然后我们就坐着，但是我们当然不敢出声。 对，但尤其这个时候不要站起来，很多人可能会为了拍照啊， 对， 站起来，你的那个目标晃动，对于动物也是一种刺激哈。 对对。 不要叫，哎呀，真棒！哎，其实提到这个，说个题外话啊，之后我们又去了一个稍微比之前那个 Tanda 野生动物区小一点的，像有点野生动物园意思的地方了。到那儿的时候看到了两只长颈鹿，所以我下面要讲两只长颈鹿的故事。 嗯， 我们带铁丝网的这种卡车啊，从那儿经过的时候，司机停下来就说：“好，现在我们看前方有一个长颈鹿，它的那个屁股朝着我们的车，站在路边一个树旁边在咬树叶儿。” 嗯， 然后因为这会儿小燕没去，你知道吧？我们在现场觉得好激动，我们跟这个长颈鹿这么近。这个时候司机走下车，拿了一盒薯片，然后招它，它就过来了。 哦， 当时我是坐在右侧的窗户那儿，然后呢，那个说是有窗户，但它是没有玻璃的，是空的嘛，但是只有一些网子，铁丝网，其中有一块是比较宽的。结果长颈鹿为了要吃薯片，它的嘴因为是长的嘛，直接就伸进来，所以它脸的应该是1/4都是在我们车里的，也就是在我眼前。 哦， 我就听旁边一个美国的姑娘就说：“哎呀，他没来的时候一直想追着他拍，结果他进来了，拍不着，因为太近了，照到了一只眼睛。”你知道那种感觉？ 他舔到你了吗？ 我去摸了一下他鼻子，他伸出那个舌头有一点黑，所以我就没敢摸他。然后这是第一只哦，然后司机就说这是一个女儿，一个比较年轻的长颈鹿，但是他身高也是很高。 嗯，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开的时候，发现又有一只长颈鹿，同样的姿势，屁股朝着路边，咱不说假装，反正是他是在咬树叶儿，但是并没有看到他咽下去。这个时候司机停下来，又开始打开另一盒薯片，然后长颈鹿走过来，很悠闲，很从容，司机把我们的车门就打开了，他的整个脖子就伸进来了，所以我们其实是相当于和他脸贴脸，大概10几厘米的距离吧，最近的时候。这个时候同样喂了点薯片，我还喂了他一个，然后他就很从容的出去了。我们车上的小伙伴们就说：“哎呀，长颈鹿是不是在路边等着活呢？”就是 他知道有人会来喂他， 假装在那儿摆一个姿势，还背对着我们，然后假装在咬树叶，然后余光看到一辆车，哎，来了来了来了，他们来了。 好吃的来了。 对，好吃的来了。一天两次，上午一辆卡车，下午一辆卡车，卡车来了就有薯片。当时我们就这样开玩笑。 他们喜欢这个薯片的味道是吗？ 我当时也尝了一下，分析不出来它是土豆片还是白薯片。 哦， 但是肯定是淀粉类的食物。 所以那它这长颈鹿是受到这个薯片的气味的吸引吗？ 原来长颈鹿也喜欢快餐的。 嗯， 而且看到长颈鹿之后发现，哦，它真是动物界里面的很高贵很优雅 模特。 对，高高的个儿，身材又修长。 对， 所以 但是长颈鹿听力不太好 啊。哦，听不见啊。 嗯，是个聋子， 能看见就行，薯片眼前一晃也很关键。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带上自己的小朋友，真的去 不说不对，不说亲密的，近距离感受一下动物，感受其实动物代表的就是大自然。 没错， 我们现在生活在大都市里面，可能很少有机会真正的接触自然了。如果休假的时候想出去旅游，也许去一个大自然，很美有动物的地方，更加适合孩子的生长，而且健康，是吧？ 对， 哎，搞得我都想经常去一去，受一受教育，跟动物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会有人生不一样的感悟。 对对，而且我觉得在这种自然的环境下，你会明白，人没有绝对的权威的， 没有。 对 对， 你要去尊重动物他们的生活习惯。 嗯，而且就是尊重彼此。 对对对， 聊了这么多动物的话题哈，咱们说说吃吧。 嗯， 其实这个是我们很期待的。之前甜甜给了我很多图片里，大部分都是吃，所以咱们现在就看 吃货。 对，咱们看图说话吧，因为很多吃。咱们现在随便点开一个，一会儿你们就可以看到，应该是一个海鲜大餐。 哦、 我看到里面有鱼饼， 这个其实是我们第一天刚刚到达开普敦的下午。 嗯， 因为其实我们这次辗转了将近有30个小时，转了两次飞机， 嗯、 然后才到达开普敦。然后其实大家都拖着一个比较 疲惫 的身心了，但是当时因为也是开普敦的秋季了，所以空气非常的清新凉爽，而且当时开普敦据导游介绍说，已经面临这个干旱的情况有将近2年了， 嗯， 所以就是淡水资源非常非常的紧缺， 嗯， 在各种公共场合，所有的水源都是最大程度的要去节约的， 嗯， 哎，我们特别幸运，当天到的时候天空下起雨了。所以空气特别的湿润清新， 不用 冷。对，虽然说飞了3个小时很疲惫，但整个人一下被这种清新的雨后空气就一下就感觉清醒了。 嗯， 然后我们就是收拾好行李，入住好酒店以后，就去了这个维多利亚这个港口，然后这个港口上面有一个餐厅。 哦，你们去了维多利亚港。 对对对。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海鲜餐厅的一道大餐了，里面有虾，然后有鱿鱼，有鱼，然后还有配这个海虹和薯条。 哇，这丰富，这一人份吗？ 当时整个人一下就清醒了。 一人份吧，这个是？ 这不是，是大家一起分享的。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 我相信你一定能吃得下去。 哦，又说实话了，真是的。好，我们看下一张图啊，这个是另外一张图片。哇，这个好像更横啊。哇，这个是中间也 是 个虾。 哦，这个是这是一个龙虾的一个套餐。 哦，下面那颗大的是个龙虾。 对对对。 哇。 然后旁边也配了鱼，然后这龙虾下面还垫了一层米饭。 哦。 对。感觉是更适合这个亚洲人的口味。 可以叫龙虾盖浇饭吗？ 有点 不错的名字。对对对。这龙虾真的是非常的新鲜，然后它的肉也非常的饱满。 紧实。 对、 啊、 对。 而且说实话，就是我们不说它便宜或贵、 嗯、 但是就它的价格的性价比来说。 性价比真的很高。 啊、 对。 我觉得南非整个的物价来说，性价比对于游客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对对。 物有所值。 它是比较的就是价廉物美。可以这么说， 是 价格是非常的亲民的， 嗯， 没有那么昂贵， 嗯， 而且对于游客来说，你买的所有的东西只要不拆包装，包装保持完整，然后离开南非的时候都是可以退税的。 哦，可以退税。然后还有这个是一个开胃小菜，应该是。 对，其实这个是我们去体验这个酒庄品酒时候配的一些菜，里面有饼干啊、 嗯、 然后有些这个萨拉米，这些香肠啊 小吃哈、 嗯、对，还有一些橄榄。 嗯，这个就是哈，甜甜喝着白葡萄酒，加着账单儿， 对， 一张图片。 其实我当时就想拍一下这个价目表嘛，其实看起来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贵的。 嗯，然后下面的是生蚝，其实要多提两句，南非的生蚝又新鲜，价格又性价比很高。 嗯、 我记得当时有一天我们是15块钱一个。是兰特还是兰特和人民币比价大概啊是除以二、 嗯、对 是吧？ 对， 对， 所以相当于7.5块一个。 这个生蚝真的是又大又鲜美， 对， 味道真的非常非常，哎呀，入口即化的感觉。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如果吃进口从南非来的，价格肯定很贵， 对对对， 但是他们 不如当地的食材那么的新鲜， 对，又新鲜又价格又很便宜，所以到南非旅游的话，如果你想品尝美食，不能错过生蚝。甚至有一天在酒庄早上起来，我们看到了生蚝呢，而且我们就说，哎，我们一人要一个。服务员很惊诧，说：“你确定吗？早上你们就要吃吗？”他们说：“你们早上就要吃吗？”哦、然后看到这个，哇，这个大螃蟹是面包蟹吗？ 我不好意思，我忘了这个蟹具体叫什么名字，但其实这个 这么大 螃蟹是在一个中餐厅吃到的。 哦，它那个蟹腿那大钳子 非常非常大，这个一个人根本吃不完的。 这是避风塘炒蟹吧？如果是中餐的话， 它有一点点甜，然后又带一点点辣的感觉， 那就是避风塘炒蟹， 非常符合亚洲人的口味。 嗯，哎，其实提到这个中餐啊，我们没想到在南非找到很多好吃的中餐厅，我们有 基本每个小镇都会有一个中餐厅。 我们去了两餐都非常好吃，而吃的特别干净。回家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呀后悔，应该少吃一点，睡不着觉。但吃的时候没有人想要少吃一点这件事儿。 对，主要当地的食材也很新鲜。 嗯， 南非的中餐做的还是很好的。 嗯， 他不会说做的那种有点不伦不类什么的，他做的还是蛮地道。 这个是酒桶，这个是甜甜去一个酒窖里拍的哈。 对对对， 酒窖里面的酒桶。 这个是当地的工作人员带领我们去参观了一下这个储藏酒的这个地方。 嗯，哎呀，总体来说呢，我是觉得在南非呢，可以尝试的东西就是 多， 吃吃喝喝的东西的选项就有很多。 对对对， 因为他们受到欧洲的文化的影响哈，在这个用餐习惯上，还有这个饮食结构上面，都是比较像西方的西餐， 非常国际化， 非常国际化。然后在口味上面也考虑到了就外国游客，所以呢，是对我们来说也其实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没错没错。 嗯，像刚才提到的这个酒庄，我们在南非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小镇吧，就是开普敦的哪个区来了，小燕儿？除了 Park 区，应该还是 Stellenbosch。 Stellenbosch 对， 嗯 ，Stellenbosch 就是斯特伦博什博斯的那个小镇，它是南非的另外一个酒区。嗯、 对， 嗯。 然后呢，大家其实可以有机会住到酒庄里的，因为很多人以为我去品酒就去尝尝，其实不是的，每个酒庄有自己的这个酿制风格， 对， 然后包括特产的酒 品种也不太一样， 对，品种不同，然后呢花园里面的设计也不一样，甚至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在每个酒庄看到那个景观都有自己的特色。如果酒庄是有酒店的话，推荐大家提前预约一个酒庄的酒店来居住一晚或两晚。我觉得下次我有机会真的想专门走一个酒乡之旅、 嗯、 这个是西方的欧洲游客比较喜欢的一种旅游方式、 嗯、是。 这不昨天还有一媒体给我写稿子的时候，他说嘛，他有一句话说开普敦是南非的普罗旺斯， 嗯， 然后就是像意大利的托斯卡纳那种，就是其实开普敦是有世界上最长的酒乡之路的， 嗯， 它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就是酒庄，然后连在一起，然后到一定的季节，每家酒庄都会开自己的新酒，然后它会有自己开新酒的一些活动啊之类的， 嗯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是可以给我们中国的客人一些建议的，就是比如说其实在酒庄呢，我自己个人是非常喜欢，每次去开普敦我都特别喜欢在酒庄住几天的，就是因为你在酒庄可以有很多种玩法，就比如说其实南非的酒庄是有马场的，就你是可以去骑马的。 对， 然后呢酒庄里有的酒庄可能它旁边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户外运动的一些选项，你也是可以去做的、 嗯、 然后包括在酒庄，比如说我们这次在酒庄做了 SPA、 嗯、 那还有一些在酒庄有一些亲子活动也是可以做的、 嗯、 那其实在酒庄里除了简单的品酒之外，你会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包括说有的酒庄它其实是一个花园，然后它会有很多园艺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嗯、 包括你的花园里怎么布置，你要怎么样种花， 嗯， 然后你怎么样安排你的这些这个花园里的这些藤蔓，然后怎么弄，所以我觉得就是酒庄的旅行其实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旅行的一个方式、 嗯、 它可以做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项目和活动，那我觉得还是比较丰富的，大家就是不要就是 只是去 太局限自己在酒庄的一些就是固有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品酒啊或者吃吃喝喝这种， 对对对， 其实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还有的人在酒庄里就是他们骑自行车，然后或者是登山 hiking、 嗯、 或者之类的，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的、 嗯、 包括你 picnic 就是你可以 野餐， 对，都是可以的。 哎呀，提到这个我就想到我们去了一个酒庄啊，就住了一家特别的美，有 loft 呀，有平层，那家就不用说了，就美到没话讲。另外一家我印象也深刻，叫在远方，它名字首先 就 很有诗意。 对， 那家酒庄的那个花园你知道多美吗？有玫瑰园、 嗯、 然后呢你知道大片大片上千种的各种各样的玫瑰。我当时和一个广州媒体的一个朋友，我们就说分析，哎，你说这个品种是不是月季呢、 嗯、 但是这品种非常多，非常漂亮，而且当天是 好像是母亲节前后，有一个当时给我们做介绍的帅哥刚给我们介绍完酒，就在那个玫瑰园里面在采玫瑰。我说哎，你在干嘛？他说哦，母亲节送给妈妈的。 哇 哦，当时觉得好温情。 嗯， 然后呢刚才提到的那个小燕说有一位媒体朋友描述南非就像普罗就是啊开普敦嘛，像普罗旺斯一样。我的印象也是在那儿感觉就是非洲的一个世外桃源。 是是， 我有的时候经常听到耳边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朋友从身边经过都会说这怎么能是非洲，这明明是欧洲啊，就是那个感觉。 而且那个、我记得在那个法国小镇那片酒区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小火车，你可以坐那个小火车然后在不同的酒庄下来参观体验，然后继续再坐这个小火车到下一个地方。 对对对对，法国小镇有一个小火车的线路，它把就是几个比较重要的酒庄连带了一起， 对对对， 大家可以就是坐小火车去参观这些酒庄。 哎呀，我们今天聊的呢就是我们自己意犹未尽，听众朋友听得也意犹未尽，好多朋友送来小礼物，特别感谢大家捧场。如果大家如果决定近期或者有一个去南非旅游的计划，欢迎大家到这个南非官方的旅游局了解更多的信息，也欢迎大家到这个 TripAdvisor 上面去查询一下驴友们去过的一些点评和经历 和意见的分享 啊，包括一些酒店的推荐， 对， 寻找您适合的旅行方式， 没错， 寻找 当地的餐厅啊， 对， 日游的一些信息， 包括适合找一些您喜欢的旅游方向，都对您这个旅程是有帮助的，做好完备的。当然如果您说不擅长做攻略，那您也可以要找一个靠谱的旅行社， 是 报一个比较靠谱的团，到时候放松身心的到南非去感受一下南非不同凡响的魅力，因为它有不同层次的不同景观不同感觉让你一一体会，这就是南非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两位来宾，再次感谢南非旅游局的小燕儿，感 谢大家。